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，想了很久还是把它拿到今天的歌单当中了。听了都是一些 R&B 风格的歌曲，最后一首歌来听一听来自胡彦斌的这一首《男人 KTV》 吧。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。 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燃你的伤心过去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